河北省石家庄气象台发布重要气象专报，预计17号午后至19号白天，石家庄市自东向西将出现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强降水的时段主要集中在7月17号午后到7月18号白天。本次降雨累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短时降雨强度大，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特别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在雷雨天气外出和户外活动，必须出行时请在出行之前关注天气预报和路况提醒，要避免驾车在积水地段行驶，避免涉水行走，要躲避路面的井盖、坑塘，切勿在积水公路涵洞内通行，要注意远离临街的灯箱、线杆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 7月16号下午，北京市防汛办组织开展了2021年防汛综合演练。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到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进行了采访，请听报道。 此次防汛综合演练涉及人员众多，并且首次采用了水陆空一体化协同配合，市应急管理局防汛处副处长薛爽介绍， 是全市首次举行水陆空一体化的防汛综合演练，是我们首次由专业救援的队伍、应急支援的救援队伍共同参与的防汛综合演练，现场实景回传比较多的一次防汛综合演练，涉及了86家单位、2000多人。另外呢，我们还启用了3架直升机和5辆应急指挥车。 演练科目共有9项，基本上涵盖了防汛的各个方面， 防汛的指挥决策、应急救援、群众的避险转移，还有寻堤查险、危救房屋、抢护以及这种水域救援，共9个科目，是要素比较多的科目比较多的一次 演练。模拟本市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暴雨和大暴雨，中心城区出现特大暴雨。下午3点演练正式开始，分布在17个点位的救援人员先后进行了预定科目的演练，在市应急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可以实时看到演练的全过程。历时1小时15分钟的演练结束后，应急管理部防汛抗旱司副司长徐宪彪进行了点评。 总的感受呢，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重点也非常突出，覆盖面非常广阔。通过演练，我们就达到了去检验、去完善预案和出事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我们在这个寻堤查险这个险情的处置、管涌的处置，跟实战是有差距的。我还是希望是水务部门啊进一步加强技术指导，让我们这些措施啊真正发挥作用。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7月12号到13号，河北承德县白河上游普降暴雨，引发洪水。新帐子镇两名镇干部在完成了第一个村群众安全转移、奔赴另一个村指导工作途中，所乘车辆不幸翻入了河中，其中一名镇干部因公殉职，另外一名处于失联状态。目前搜救仍然在继续进行，请听河北台记者李博兴、承德台记者杨佳琪、杨玉的报道。 注意安全， 往我这边来。 哎，慢点。 在承德县新帐子镇新帐子村，森林消防的救援队员正沿着白河两岸搜救。承德县森林消防大队副大队长杨光介绍，自7月13号凌晨3点接到救援任务，75名救援人员分成3个小组，每天进行2到3次的往返搜救。 今天我们已经进行了第3天实地搜索，在搜索过程中呢，同志们也是全力以赴。在以后的搜救当中呢，我们还要按照这个指挥部的要求和这个搜救计划，争取早日找到失联干部。 事发之后，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部门人员，启用多种技术手段全力搜救。承德县南环路消防救援大队指导员徐亚雄， 利用无人机侦察、地毯式搜救、火耳搜救等方式进行搜救，共搜救10公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利用各种形式，争取早日找到失联的同志。 目前搜救队伍已搜到新帐子镇党委书记邢中山，经送医院确认已无生命体征，因公殉职。副镇长季凤学仍在失联中，截止记者发稿时，搜寻工作还在全力持续进行中，相关善后工作和调查工作仍在继续开展。另外，各专业抢险队伍也正在紧张有序地恢复灾区生产生活。 接下来关注轨道上的京津冀。从昌平北站开往河北承德站的4471次列车到现在已经运行了40多个年头，价格低、站站停的绿皮车在铁路系统被称为公益慢火车，而在沿途上百个村庄的村民眼中则是惠民车、致富车。轨道上的京津冀第四报道组16号乘坐了4471次列车，体验怎么样？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翟汉带来的报道。 北京昌平到河北承德的4471次绿皮火车经过多次调度变革，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历史。走进这列绿皮火车，老式硬座斑驳的行李车架，手动开启的车窗，迎面而来满满的怀旧感。这次公益慢火车途经22站，运行里程200多公里，途经地大多都是乡镇农村。4471次列车的列车长告诉记者，从京通线通车时，绿皮车就是沿线百姓的幸福车，尤其沿线大多都是山区铁路，通车之前沿线交通十分不便，村民出行非常困难，很多人一辈子没有出过大山。通车后，老百姓能够通过铁路带出自家生产的农产品，去城市里探亲求学，甚至出门旅游。为了方便百姓，这列车12年来价格没有发生变化，票价最便宜的学生票是5毛钱，最贵的也仅21块钱。我们还前往了列车沿途滦平站附近的余营村，余营村共有300多户，将近900位村民。当地村官表示，余营村2014年的时候被定为贫困村，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7年的时间里，村子通过发展光伏发电产业和乡村旅游，种植秋葵、红薯等生态农产品，2019年正式脱贫。村庄人均年收入从3000元发展到现在将近9000元，一般户人均年收入超过了12000元。带领村民致富的农产品、乡村旅游都离不开这列慢火车的功劳。这列车不仅是惠民车，更是致富车。 接下来关注福茂会。2021年福茂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5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138家境外以及驻华机构确认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其中近40家国际机构为首次参加福茂会。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保加利亚今年将第一次参加福茂会。保加利亚中国工业商会副会长伊夫介绍说，希望能在4个方面推动保加利亚和中国的合作。 第一个方面是软件外包，现在世界上有很多非常有名的公司，包括惠普和 IBM 已经用我们公司的服务，所以呢，我们希望中国的公司也会更好了解我们国家的这个方面。 伊夫介绍说，保加利亚在医疗和旅游方面资源丰富，非常适合中国人退休后去旅游休养。 不管是我们的海边的酒店，或者山脉的滑雪的地方，都是欧洲的最好的之一。 而对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科技方面的先进经验，也是保加利亚感兴趣的。 中国高速公路、铁路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所以我们希望这种公司也能来到保加利亚帮我们提升交通的。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能促进金融科技的合作，像微信和支付宝，我们也希望帮这些公司和中国的大公司进行一个对话。 据了解，2021年福茂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5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138家境外以及驻华机构确认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会展促进部相关负责人常雪莹介绍说， 国际组织还是在积极参与当中，像我们的老朋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我们的新朋友世界气象组织、粮食计划署和国际竹藤组织，这10多家国际组织将线上线下的来办展办会。我们邀请了重量级的嘉宾来参与论坛的会议活动，目前呢已经初步确认了20位，包括钱正耀、国际组织负责人，还有驻华大使、世界500强及行业领军企业的高管代表来参加我们的福茂会。 天津方面，日前天津市国资委和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共同出资100亿组建的通用技术集团机床有限公司在天津市完成了工商登记注册，中央企业机床装备制造类2级总部正式落户天津。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董朗带来的报道。 机床产业被称为现代工业母机，对国防军工和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是央企中唯一将发展高端数控机床作为主责主业的单位，肩负着保障国家重要领域产业安全的使命。 在今年世界智能大会期间，天津市国资委与通用技术集团确定了成立通用机床公司的方案，并签署框架性战略合作备忘录。一个月后，公司顺利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市国资委企业改革处处长侯宇峰介绍说， 通用机床呢，将以资本投资、运营管理、技术研发为主要经营手段，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呢，积极发挥机床行业的国家队作用，承担服务国家战略任务。我们通过以存量改革撬动增量发展，放大了国有资本功能，做强了优势产业，转换了经营机制，搞活了地方经济。 下一步，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旗下的天段压力机有限公司将部分股权注入通用机床。2022年到2023年，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将持有的机床板块企业股权资产注入通用机床。市国资委副主任刘志表示， 预计在10年时间，通用机床及下属的机床企业将突破一批高端数控机床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主导产品总体技术水平和性能指标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产品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将得到显著的提升，实现 5G、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创新与机床产业的深度融合，构建起形成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为实现天津市制造业立市战略发展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接下来再来关注教育方面。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1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17号启动，将会按照提前招生录取、校额到校招生录取、统一招生录取的顺序，采取网上录取的方式进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统一招生录取结束之后，未被录取的考生首次可在规定时间通过网上填报志愿征集方式参加补录。 近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引进毕业生管理办法》，明确北京市将建立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主管单位、用人单位组成的三级管理体系，对毕业生实施精准引进、分级管理。全国高校硕士及博士毕业生、北京地区高校、京外地区双一流高校本科生均可由用人单位申请办理引进。 列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就读最高学历期间未与任何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且按时取得学历学位的非北京常住户口应届毕业生，都在引进的范围之内。同时，毕业2年内初次就业的毕业生也参照执行。办理引进时，原则上本科不超过26周岁，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0周岁，博士研究生不超过35周岁。 办法明确，引进毕业生重点支持本市发展战略，重大规划实施、重大项目建设，保障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城市运行等公共服务领域基本需求，扶持郊区艰苦行业基层一线发展。 同时也明确，对于在校或休学期间创业的毕业生，如果毕业生本人为创业企业发起人或主要创始人，且创办企业时本人持有股份比例不低于10%，创业企业又属于重点发展的产业，创新创业成就突出或带动就业效果显著的，也可以申请办理引进。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将于7月20号启动2021年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15号。预计北京市将组织线上线下各类的就业服务活动130多场，3000多家用人单位将提供就业岗位超过4万个。 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16号发布关于2021住房公积金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2021年住房公积金年度北京地区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调，调至28221元，月缴存额上限为6774元，职工和单位月缴存额上限均为3387元。 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年度缴费基数申报新增社保申报的渠道，至7月25号，所有的缴存单位都可以通过市人社局网站申报五险一金年度缴费基数，实现一次性办理。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国家卫健委17号通报，7月16号0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2例，均在云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16号，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部门的组织论证，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批在3至17岁人群中紧急使用，中国新冠灭活疫苗正式获批在该年龄段开展紧急使用。 近日，一些基层地方出现了不接种新冠疫苗、不能出行、不能进商场、不能出摊、不能进医院之类的通知，使得新冠疫苗接种以保护个人的预防行为变相成为了强制行为。对此，国家卫健委表示，新冠疫苗接种依然遵循知情、同意、自愿的基本原则，未接种者不影响出行等个人事务。 记者17号从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连日暴雨叠加上游来水，使得重庆境内长江、嘉陵江、涪江迎来新一轮大幅度涨水过程，相关区县已经启动了防汛的应急响应，部分江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接下来请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今天请听第54集，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夺冠。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50号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这里是中国体育世界冠军的摇篮。时光回到1981年，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是在日本的大阪体育馆向大家转播第3届世界杯女子排球比赛。日本队打上团体来，现在看到4号号位，17比15。 第一句话告诉大家，中国队胜利了。那么后来呢，就是有感而发，作家们你们写一篇文章来歌颂我们中国女排的姑娘，诗人们你们写首诗来赞颂我们的女排的姑娘们。 女排的队员登上领奖台， 这时候发奖仪式开始，当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奏响的时候，我们为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第二天，1981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庆祝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并发表社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提出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 为了庆祝女排夺冠，今年咱们场职工排球赛改成女排比赛，大搞特搞。 大家肯定都有对麦。 胜利化工厂第1届女子排球比赛即将开始。 女排精神这4个字第一次和振兴国家联系在一起，把体育竞赛的胜利上升到激励民族精神的高度，中国女排成为了当时中国人的模范和骄傲。 她这种啊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当时作为中国刚改革开放那个初期啊非常需要。 此后到1986年，中国女排接连夺冠，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获得5连冠的队伍。 男队员就直接扣啊，往地板上扣，他们就得去扑球啊。女排很多动作他们越是救球就身子飞出去了，像鱼一样的飘在空中，最后把球救起来，这个都是世界级的男子的高难度，中国女排都掌握了。 而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步入第10个年头，与国民经济蒸蒸日上相比，5连冠之后的中国女排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陷入低谷，很多人开始怀疑女排精神还在不在。 女排精神呢，它不是在胜利时候才有，而是一直都存在的。有时候我们明知道得不到冠军，我们也会竭尽全力。 中国女排在2004年荣获雅典奥运会冠军之后再度陷入低谷， 最终中国女排以大比分0-3完败给俄罗斯。 中国女排最终以总比分1-3不敌泰国女排。 美国队以15-10拿下决胜局，从而以3-2力擒中国， 大比分0-3完败于日本队手下。最终中国女排以总比分1-3负于巴西队。 其实，在运动员心里都是想要拿金牌。我们作为一名党员，这个时候就要体现出来，我们怎么去带领大家？你不光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你还要去带领大家，怎么样的去把这个比赛赢下来？其实这就是体现出了党员的作用。 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以小组第4的成绩垫底出线，淘汰赛不得不面对谁都不愿意提前面对的强大对手——东道主巴西队。比赛的结果却是中国女排以3-2淘汰了巴西队。 打手出现， 接着又连克荷兰、塞尔维亚，夺得奥运会金牌。时隔3年，女排带来的振奋与激情，又一次点燃了全体中国人。 精神呢，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就是祖国之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2019年10月1日，群众游行中，中国女排登上了花车，这是对他们顶级的褒奖。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6号的19:21，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47879例，达到了1,8865,5968例；死亡病例增加8849例，达到406,7517例。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东京奥组委17号确认，奥运村已经出现新冠肺炎病毒阳性病例，这是东京奥运村首例阳性病例。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在17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位人士入境日本时在机场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但在之后奥运村内的每日筛查当中被检测出阳性，目前这位人士正在酒店接受隔离。 武藤敏郎说，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不会透露患者的国籍信息，因为人们可能会根据国籍信息猜出患者具体是谁，泄露患者的个人隐私。武藤敏郎表示，并不清楚这位人士是否接种过疫苗。根据东京奥组委的统计，16号当天共检测出与奥运会相关的阳性病例15例，自7月1号以来，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45例。 关注美国方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5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3.3万例，近7天日均新增病例26306例，较前7天增加了将近70%。近7天日均新增死亡病例211例，较前7天增加了26%。 疾控中心主任沃伦斯基16号在白宫疫情通报会上说，美国97%的新住院患者没有接种疫苗，新冠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地区病例猛增。白宫应对新冠疫情协调专员金茨说，美国最近住院和死亡的新冠患者几乎都未接种新冠疫苗。疾控中心16号数据显示，大约1.6亿美国人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约占美国总人口的48%。不过，美国疫苗接种的推进速度近期大幅减缓。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6号表示，德克萨斯州一名从尼日利亚返回美国的居民感染猴痘，这是德州首次发现猴痘病例。 目前患者正在达拉斯一家医院进行治疗。 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会在人际间传播，传播的介质是呼吸道飞沫。人体感染猴痘后会出现类似患天花的症状，发病初期通常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以及淋巴结肿大，逐步发展为面部和身体大范围皮疹。刚果1970年发现首例人感染猴痘病例，自那以后西非国家多次爆发了猴痘疫情，美国2003年出现大规模猴痘感染。 英国政府16号宣布，因为担心在法国蔓延的新冠变异病毒贝塔毒株传入到英国，决定继续要求从法国入境英格兰地区的旅客隔离。这一隔离措施原定19号取消。英国政府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了5万例。 伊斯兰堡时间16号下午，中国赴巴基斯坦跨部门联合工作组组长、外交部涉外安全司副司长吴伟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荣赶赴巴首都附近的陆军医院看望和慰问在达苏恐怖袭击事件中受伤的中方人员，了解每名伤员的病情和救治情况。中国驻巴使馆14号发表声明说，中方企业承建的开伯尔普什图省达苏水电站项目出勤班车当天遭遇爆炸，目前已有9名中方人员、3名巴方人员遇难。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哥伦比亚国家警察总局长巴尔加斯16号说，最新调查信息显示，海地一名前公职人员下令哥伦比亚武装团伙刺杀海地总统莫伊茨。巴尔加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4名哥伦比亚人于4月底至5月前往海地，另有20名哥伦比亚人于6月到达该国，提供为期3周的安保服务。海地司法部前公职人员巴迪奥与武装团伙成员会谈，发出了刺杀莫伊茨的指令。目前哥方已经确认21名哥公民直接参与刺杀行动。 李大钊，字守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周五、周六、周日每晚8点接力推出，敬请关注。 情报保卫人员必须具有超群的个体素质，既要斗勇，更要斗智，还要随时准备蒙受冤屈，做无名英雄。中国秘密站，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京津冀之声 FM 100.6，每天13:30、19点播出，敬请收听。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早安京津冀5月26号起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早7点，重播早9点，1小时新闻2时段播出，满足不同作息人群的信息需求，助力京津冀一体化，展现协同发展新成果。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继续来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运会、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的圣火采集仪式十七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十七号8:30许，圣火采集仪式在延安市宝塔山下的星火广场拉开序幕。15分钟后，奥运冠军郭文君和残奥会冠军翟翔在圣火少女的陪伴下，在采火器前引燃了圣火。随后，二位冠军手握采火棒，在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和热烈的掌声中绕场一周，最终圣火被放入火种灯暂存，由延安出发奔向西安市。 8月16号到9月12号，全运会和残特奥会的圣火将在陕西省内进行28天14站的火炬传递活动。即将奔赴东京参加残奥会的翟翔表示，今年是我国历史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首次在同年同地举行，采用两火合一的火炬传递方式，有助于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残疾人体育事业。 记者17号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获悉，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场地的建设改造工作计划今年10月完成，将成为北京市冬奥会工程建设的收官之作。 目前鸟巢在圆满完成建党百年文艺演出保障任务后，已经全面进入冬奥会时间，象棋成为世界唯一先后举办夏奥和冬奥的双奥开闭幕式场地的使命目标发起了冲刺。截止到17号，由北京市负责建设的北京和延庆赛区共计57项冬奥工程已经完工了53项，包括鸟巢建设改造的剩余4项工作将于年内全部完成。 再来关注赛事资讯。16号刚刚结束的中超第五轮的最后一场比赛在江阴体育中心进行，伴随着一场不小的雨，北京国安2-1击败河北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王毅带来的报道。 北京国安和河北队的补赛在江阴的暴雨当中打响，受到天气的影响，整个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打出流畅的配合，特别是以地面传控见长的国安队更是空有近60%的控球率，而威胁对手球门的机会却寥寥无几，只有张稀哲的一脚远射射正球门。上半场双方战成0-0。比赛的转折出现在下半场第5分钟，国安队反击中张玉宁突入禁区被门将池文一扑倒，张玉宁亲自主罚点球一蹴而就。 这是一场很困难的比赛，特别是刚开始那20分钟，因为雨比较大，那个球踢起来很困难，经常在半中间会停下来。对手呢又是一支不错的队伍，他们组织性很好，在我们进完球以后他们必须那个攻出来了，这样呢整个比赛就拉开了。所以呢就像我期待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穿透他们，把他们拉得更开，然后创造更多的机会，然后在另外一次反击的机会中我们又进了一个球。 不过最后国安队还是以单外援阵容击败了3外援出战的河北队，如愿地拿到了3分。赛后主教练比利奇表示，面对人员困扰只有依靠队员们的拼搏，而比利奇对于外援金民哉的表态似乎意味着韩国后卫和国安渐行渐远。据了解，几名伤号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但是前锋巴坎布已经完成了隔离，将会在今天进入赛区和球队会合，但是能否出现在周一与天津金门虎的比赛当中还需要教练组进一步评估巴坎布的身体状态。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16号，2021年北京市青少年 U 系列花样滑冰冠军赛开赛，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7月16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1年北京市青少年 U 系列花样滑冰冠军赛在位于五棵松的华西 Live 冰上运动中心开赛，比赛为期3天，共有来自全市的158名运动员参赛，马子晨就是其中之一。 我从一个特别不会滑的小孩变成了一个就是成熟一点的运动员了，就是因为滑冰我在学校的体育成绩有提升。 北京市滑冰协会会长范军介绍，目前北京市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青少年花滑人才培养和选拔体系。 北京青少年花样滑冰的水平呢，本身呢在全国居前列。北京市这个冠军赛实际上是跟锦标赛都是环环相扣的，通过赛事体系呢，输送的通道和这个模式建立起来了。未来呢，随着更加的成熟，赛事更加成熟，参与人越来越多啊，一定会为北京后备人才做出大的贡献。 同时，今年的比赛也是从2019年开始设立花样滑冰冠军赛以来，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 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石峰华。 作为一项这个广受青少年欢迎的是艺术和体育完美结合的这样的一项运动吧，我们也希望呢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关注我们这项比赛，通过这项运动的普及和开展呢，也助力我们北京冬季项目的普及和开展，助力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助力冬奥会的圆满成功的举办。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16号访问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出席奥林匹克休战纪念活动。巴赫向核爆慰灵碑献花，参观核爆资料馆，并与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会面。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等陪同参加活动。7月16号是联合国通过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开始日。东京奥组委宣布，奥林匹克休战将从奥运开幕7天前的2021年7月16号开始，至残奥会闭幕7天后的9月12号结束。 同一天，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东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科茨到访长崎，参观核爆资料馆，在和平纪念馆献花。奥林匹克休战是国际奥委会根据古希腊奥林匹克神圣休战传统而设计的一项和平活动，倡导通过体育运动打造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1993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奥林匹克休战的古希腊传统，呼吁联合国各会员国从每届奥运会开幕前一周到闭幕后一周，停止一切的战争行为。 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奥运推迟一年举办，所有的参与者在缩减比赛规模和节省支出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日本公众应当为举办奥运会感到自豪。 在他看来，如果将运动员安全作为第一要务，需要周密的防疫措施，每个人遵守规定，也清楚自己身为奥运的参与者，应该为确保每个人的安全做些什么，这些都要从运动员做起。他表示，运动员说的和做的所有事，展现出的态度都将被记录，并且在世界舞台上得以呈现。 16号，20个大满贯赛事冠军得主，包揽今年澳网、法网、温网冠军的 ATP 世界第一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宣布，自己将会出战即将到来的东京奥运会，冲击奥运会金牌，圆梦金满贯伟业。 德约科维奇至今已经参加了三届奥运会，只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获得过一枚铜牌。由于纳达尔和费德勒都已经退出了本届奥运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奥运会金牌几乎是德约科维奇的囊中之物。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继续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伟大征程时代画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已于6月16号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昨天展览宣布上线，通过全景漫游、语音讲解等方式，用观众熟悉的声音讲好红色故事。 中国美术馆展厅现场作品旁还设有百科专属的二维码，观众可以通过扫码来聆听语音讲解，同时也可以扫描二维码访问线上的观展。展览将在线下持续到7月25号，在线上将会永不落幕。 7月16号，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北京正式开幕。本届戏剧节以共享戏剧健康成长为主题，历时31天，汇聚全国29家儿童戏剧团体的53台线上线下展演剧目，演出133场，并在济南、成都、辽宁设立戏剧节分会场，将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展演，汇集更多的国内外儿童青少年观众。戏剧节将持续至8月15号。 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本届戏剧节没有外国作品参展，但是有来自国内数家知名的儿童戏剧团体齐聚北京，不仅设有济南、成都、辽宁分会场，同时还有部分剧目在海口、淮安、大连、沈阳、潍坊、烟台等地进行巡演，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到全国。本届戏剧节共有42台线下优秀的儿童剧在不同剧场上演，汇集国内广大儿童青少年观众群体，同时也展示了我国近年来儿童剧发展的丰富成果。 阿云嘎、安月熙、孙博等主演的原创音乐剧《在远方》于7月15号到18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展开了第二轮演出。7月16号晚，《在远方》的出品方北京演艺集团邀请北京六位快递员的优秀代表观剧。 《在远方》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北京歌剧舞剧院演出。该剧改编自同名的电视剧，通过快递小哥的奋斗视角，聚焦快递行业20多年的发展变迁。 据了解，结束北京站演出后，今年8月底起，音乐剧《在远方》将在重庆大剧院、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海保利大剧院、琴台大剧院与观众见面。 影视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15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本届电影节将于8月14号到21号举办。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北影节在恢复线下展映的同时，还走出北京，在天津和张家口各设立一家展映的影院。天津市民将会首次近距离感受到国际级电影节的魅力。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设置开幕式及红毯仪式，北京展映、注目未来、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电影大师班、北京市场、电影嘉年华、闭幕式及颁奖典礼、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和电影家，总共11项活动。 据介绍，本次天津的展映活动将会延续北影节线上售票的方式，不安排现场售票。电影节开幕前夕，影迷可以通过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官网查询影片具体的排映情况以及线上的抢票攻略。 17号下午，市政协举办政协报告厅，主题是对话我们那一天，百年庆典中那些人和事，邀请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和伟大征程文艺演出部分主创演职人员与政协委员深入交流，分享互动中重温历史瞬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带来的报道。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庆祝大会广场活动总导演、伟大征程文艺演出执行总导演肖向荣和部分主创人员回顾筹办参演过程，分享台前幕后故事。肖向荣说， 讲述方式的改变，我们在广场第一次有了面向未来的这些年轻人，以前的广场都是层楼往下说，是个单向对应，但是在今天我们的党是对话性质，这是一个换位思考，这是我们的党正在悄悄地有一个全新的样貌，走向新的时代。第二个就是在鸟巢，我们原来叫音乐舞蹈史诗，过去的我们的演出是唱个歌讲一件事儿，跳个舞讲一件事儿，但是这次叫情景史诗，它的代表我们整个文艺实践的一个新的转向，多讲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提炼成为我们这整个文艺晚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 在对话交流环节，委员们也纷纷提问。 我想请肖导能不能分享一下大型的庆典活动的背后这些体会出来的精神谱系。 总导演肖向荣回应说， 共产党一路走来，他为什么伟大，他是边实践边总结成理论，用这个理论再去指导实践，这个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终归下来这个谱系归结到总书记谈的这个伟大的建党精神。 3个多小时的对话交流中，不时赢得委员们的热烈掌声，也让委员们重新回到了心潮澎湃的七一。 从通过节目感受到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历程，我们实际上也是时代的见证者。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了解到，该剧团将在暑假期间为观众奉上形式新颖、带有浓郁话剧氛围的3台大戏，打造百姓戏台。由音乐人小柯和天津人艺联合出品的2021重制版《稳稳的幸福》将于7月23号到24号在天津大剧院上演。原创话剧《中国大戏法》将于7月30号、31号和8月1号在实验剧场首演。该剧将话剧艺术和戏剧艺术相结合，在戏法的表现内容方面做到常演常新。 此月于5月21号在天津实验剧场首演的复排话剧《两只蚂蚁在路上》将于8月6号到8号、13号到15号、20号到22号继续在该剧场上演。该剧属于现实主义题材，用话剧的形式道出了一对开出租车夫妇的嬉笑怒骂，破镜重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暑假期间购票前去观看。关注更多3D演出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16号，天津市统一战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铸就伟业，圆梦中华，文化中国世界华侨华人书画作品展在天津美术馆开幕了。展览展出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华侨华人创作的书画作品。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赵征带来的报道。 这次展览共汇集300多幅作品，分为艰辛历程、砥砺前行、唯有奋斗再创辉煌、凝心聚力、圆梦中华这3个板块。展览承办方负责人、比利时世界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执行主席、天津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陆维华说：“ 因为是疫情嘛，单从日本的一个例子来讲嘛，一份稿子寄过来要花50天左右，来的特别珍贵。那么这个展览会还有一个特点呢，老华侨比较多。”像最老的一个华侨是102岁了，那么有的呢，意大利一些老华侨呢生重病啊，他封笔了，听到这个消息呢，写了6-7幅寄过来，对党啊，对祖籍国的那种热爱之情啊，是由衷而来的，它代表了整个世界华侨华人的一种心声。 展览生动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丰功伟绩。充分表达了广大侨胞情牵桑梓、赤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力量的美好夙愿。前来观展的旅德天津联谊会执行会长、天津海外联谊会海外理事刘桂江细细品味每一幅作品。他说：“ 我感触最深的作品呢，叫《追梦人》，既体现了那个中国绿水青山这个发展的历程，还体现在高科技领域、在航空航天领域。”标志着我们走到了世界的这个顶峰。我们相信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还会在科技方面能做出更多更大的这种成绩出来。 经过生态改造的北京海洋馆1号生态缸16号亮相，游客可以来参观这个模拟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环境的雨林奇观。北京海洋馆的1号生态缸长约5米，经过重新改造，用多样的植物营造出一个完整的雨林奇观。据介绍，在生态缸内，游客能看到陆生类、藤蔓类和复生类植物，观察七彩神仙鱼在植物中自在游弋。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暑假到来，公园、博物馆作为学生的校外课堂之一，在这个夏天也准备了非常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以及公园夏令营，在游园当中赏析和体验自然的力量、生命的哲学和园林的多元文化。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月15号到8月31号，11家市属公园及中国园博馆发挥文物、植物、动物方面的资源优势，线上线下相结合，推出适合各年龄学生的暑期科普活动。线上科普活动丰富多彩，炎炎夏日，温室里的植物怎么降温？我们常吃的莲藕为什么会藕断丝连？树木生病除了啄木鸟，还有哪些虫医生也会治病？讲解员在科普云讲堂一一道来公园动植物的秘密。今年夏天，植趣知多少答题活动上新，推出夏季特色植物篇供游客线上挑战。此外，还有颐和园相近鸟类识别科普线上科普展、北京植物园一颗苹果的滋味科普云课堂、北京动物园丹顶鹤课堂等线上活动。暑期市属公园线下活动同样精彩纷呈，中国园林博物馆自然科普夏令营活动开展涉及园林文化、历史、建筑、植物等的科普课程。天坛公园天坛文化小使者暑期夏令营开展天坛文化讲解技巧、形态礼仪、发音方法等的一系列培训。此外，颐和园、陶然亭、紫竹院等多家公园开展会最美古树自然笔记，中山公园观鸟盆栽制作，景山公园公园里的虫虫及鸟类邻居亲子导赏，玉渊潭公园大自然的光，通过观察湿地动物、植物的各个部分色彩，了解鱼鳞、鸟羽、蝴蝶、萤火虫等反光发光原理，并进行描绘和记录等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 16号晚，天津金湾广场举行了焕新开街仪式，众多文化创意主题 IP 重磅加盟，精彩文化节目轮番上演，多个品牌相继入驻，让市民熟悉的金湾广场成为了新的时尚消费和文化体验聚集地。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带来的报道。 焕新升级的金湾广场有众多文化创意主题 IP 重磅加盟，其中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的国图金湾文创空间尤为瞩目。 空间及图书馆、创意书店、研学培训、展览展示、健康餐饮等业态于一体，依托国家图书馆典藏资源，精选50000多册优质好书，为广大读者免费提供图书借阅服务。文创空间建设方天津金融城开发有限公司资产部部长蓝宏伟说， 国家图书馆它是首次在首都之外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文创空间。国家图书馆自有的文化 IP， 比如说它的四库全书、敦煌、甲骨文一系列的文创的元素呢，都能够植根于金湾文创空间。它在这个功能上来说呢，除了图书、文创、餐饮、咖啡以及呢相关的艺术品的展售之外的话呢，增加了是策展，还有非常有这个体验感的一个自习室，同时呢会大规模的引入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品质的这样的一些展览。 为了丰富市民游客暑期生活，焕新开街后的金湾广场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期3个月的世界插画大展、国际安徒生奖50周年展、五传奇之霍元甲、指尖童话梦、旅美音乐家沈璐博士音乐会等剧目演出将陆续呈现。此外，市集、电音节、卡通巡游等活动也安排得满满当当。 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衙门村的西七公园近日建成开放，面积达332亩，可实现3季有花、4季常绿的自然美景。据了解，这处公园原是衙门村的一个疏解腾退地块，为了进一步满足村民的休闲健身需求，马坡镇对于腾退地块进行了改造提升，建设了西七公园。建设当中秉承节能环保的生态理念，充分利用整治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再生品，并且通过雨洪调节池以及雨水花园积极发挥给雨和调洪的作用，是一处名副其实的海绵公园。关注更多3D旅游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思萌、舒润，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舒润， 我是思萌。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李大钊，字守常，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周五、周六、周日每晚8点接力推出，敬请关注。 科技创新，塑造全新价值。科技产业领航文明之路，当今世界科技一日千里，创新与时俱进。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2点、23点，科创中国用创新视角审视科技，用产业思维考量科技。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